展现历史画卷，纵览天下大事，读史有学问。每天中午12:30到1:00，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美酒飘香啊，歌声飞，朋友啊，请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誓约永难忘，杯中洒满辛苦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像春雷，把一身都举进杯，舒心的酒江水，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回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浇完。汗水， 我的小毛驴，小毛驴，有个倔脾气，倔脾气，叫他往东不往东，叫他朝南的偏向西，叫他朝南的偏，他偏，他偏向西，哈哈，他偏向西。 Yeah.